方用力写，连人带船七分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惊动住娃娃怪叫，是重要全套忙传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得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矛穿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金兀术惊慌逃兵当背又看，梁红玉金山擂鼓战敌寇，英明前秋，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庞明洪刀

人心潮似浪翻腾，秦美忙说好好好，这秦曲道出了咱俩的一生，这一回